Biscuit wants to play. Woof woof. 快出来吧，小狗狗。饼干狗想和你一起玩呢。 汪汪。 Uff. The little pup does not want to come out. Woof. 原来小狗狗它不想出来玩。 Here, little pup. Biscuit has a ball. Woof woof. 快出来呀，小狗狗，你看饼干狗它有球呢，它叼着球等着你一起来玩。 汪汪。 Biscuit has a bone. Woof woof. Want to come out, little pup? 你快看呢，小狗狗，饼干狗有一块骨头，它叼着骨头想和你一起分享呢。 汪汪。 小狗狗，难道你不想出来一起玩吗？ Off, off. The little pupDoes not want to come out yet. 汪汪。 小狗狗现在还没有准备好一起出来玩。What will we do now? Woof. Wait, Biscuit. Where are you going? 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汪。 等一等，饼干狗，你现在要去哪儿啊？ Woof woof. Silly puppy, it's not time for you to hide. 汪汪。 哎呀，你这个小傻瓜，你现在还不到你去躲起来的时间呢，你要干嘛呀？ Off, off, off. Uh-oh, 小狗狗从狗窝里出来了，它叫着 woof, woof, woof, woof, woof, woof. Oh, Biscuit, here comes the little pup. Woof, woof. Oh, 饼干狗，你做得真棒，你快看呢，小狗狗现在走出了狗窝，你真不错。 Woof woof, uff uff. 两只小狗在一起玩得很开心。Funny puppies, you both want to play. 好有趣的小狗狗啊，你们两个现在都想一起来玩了吧？You want to play hide and seek. 你们现在想来玩捉迷藏的游戏了。 Woof woof, 真开心。Ready or not, sweet puppies, we found both of you. Wow, 那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小宝贝们，我们来找了。 Wow, 我们发现你们了。 Off, off. Woof. 两个小朋友成为了好伙伴。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我们看到了 Biscuit 找到了一个比自己小的小伙伴。Little pup, 他展示出了很大的耐心，他想和小狗狗一起来玩，玩球、叼骨头、捉迷藏，这使小狗狗非常的开心，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一起做游戏了。所以大家能够从 Biscuit 身上又学到了一点优点了吧，那就是关心照顾比自己小的好朋友。那么同学们，小朋友们，在学校里面你可以找到这些小朋友吗？然后可以照顾他们吗？真不错。 Words list 好了，现在来和Jason老师总结一下在这本故事书当中出现的重点单词和有趣的英文表达方式吧。 Hide and seek 是捉迷藏的意思。 We found both of you、 我们发现你们两个咯。 The little pup does not want to come out. 小狗狗现在不想出来玩。 Biscuit has a ball. 小饼干狗现在有一个球。Want to come out, little pup? 小狗狗，难道你现在不想出来玩吗？ 那这些词和句子你都学会了吗？真不错。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小鬼当家，再见。 She's got antennae for a crown, and she's wearing a lovely stripy gown. The hive is all a buzz, and it's all because the queen bee is humming. Oh, the queen bee is humming. Her majesty is risingFrom her throne, surrounded by thousands of drones. Perhaps it's something funny they put into her honey. The queen bee is humming. Oh, the queen bee is humming.